略蓝图。 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40多个非洲国家、近900家中非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新起点、新机遇、新作为为主题，将举办中非经贸合作成果展、非洲品牌商品展等多场展览展示活动，会期将持续至9月29号。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非洲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873.7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3万亿元，年均增长 14.5%， 其中我国民营企业对非洲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 29.1%， 占比由 5.4% 提升至 60.2%。今天，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启动仪式在重庆、成都两地同时举行。成渝中线高铁自成都到重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沿江高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下发通知，确定合肥、沈阳、青岛等18个城市区作为国家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体系建设试点，试点工作将于2023年3月底前完成。今天，由乌鲁木齐舰、烟台舰以及太湖舰组成的海军第39批护航编队从青岛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38批护航编队执行任务，编队搭载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吉林省35个重大项目昨天集中签约，签约额1184.08亿元，项目涉及新能源及清洁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及农产品加工、文化旅游、汽车及零部件加工等领域，为吉林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今天发布报告，提出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综合方案，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针对性地减小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2021年可持续发展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1同步发布。本届论坛主题为推动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嘉宾将围绕消除贫困与共同富裕、新冠疫情应对与全球卫生治理等议题举行研讨。首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今天在银川开幕，博览会设有中国葡萄酒、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国际葡萄酒、葡萄酒衍生品、农机装备等展示区域，吸引了183家企业参展。展览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葡萄酒产业全产业链进行展示。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达55万亩，年产葡萄酒1.3亿瓶，综合产值261亿元。今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要求各地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启动响应，落实秋汛防范应对及安全生产工作。针对本轮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吩咐河南、陕西等地协助开展工作。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制作的全新综艺季播节目《田野里的歌声》今晚开播，节目邀请文艺工作者与乡村少年合力打造童声合唱演出。17期节目在表现美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全景展现了新时代的中国美丽乡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企图弱化联合国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的作用，企图将联合国变成攫取私利的工具。 比如美国要举行所谓的全球民主峰会，毫无疑问，哪些国家符合参会的所谓民主标准，华盛顿觉得要自己说了算，这完全就是一种冷战思维。这个所谓的民主峰会将会 会导致世界滑向我们和他们的割裂状态。 拉夫罗夫呼吁美国切实采取行动，停止通过武力等方式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他国。拉夫罗夫表示，面对威胁与挑战，各国需要做的是团结努力，遵守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在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叙利亚外交部长梅克达德25号接受了央视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将人道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对他国进行制裁是不人道的。 I asked you this question in 2017. 我在2017年问过您这个问题，现在我想再问您一次：单方面制裁对叙利亚的冲击如何？怎么看待单方面制裁？ 对他国进行单方面制裁是恶魔般的行径，对叙利亚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如果你现在再回到大马士革，你会发现我们来电2小时，停电2小时。即便我们想从西方国家购买药物，我们却没有办法转账，因为任何银行接受了来自叙利亚的外汇就会遭到惩罚，这就是制裁。那些实施制裁的国家将人道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这也是不人道的。 梅克达德指出，美军应从阿富汗吸取教训，尽早从叙利亚撤军。 我认为美国仓皇撤离阿富汗的耻辱应该给他们自己上了一课。我们建议美国人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离开叙利亚，让叙利亚人民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294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8.7万例。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过去2周，美国日均新增死亡病例达到2062例，比之前一个周期大幅增加26%。另外，在过去3周，美国日均疫苗接种人数下降了35.9%。目前，全美有18个州接种2剂疫苗的民众未达半数。而在疫情防控遭政治化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对戴口罩、打疫苗等防疫措施的对立情绪依然尖锐。日前，在爱达荷州，又有部分民众在当地一个学校董事会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取消口罩令等措施。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26号举行，来自47个政党的6000多名候选人将角逐联邦议院至少598个议席，最终统计结果或将在几周后出炉。民调显示，目前支持率位于前2位的政党分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联盟党。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 蟋蟀又名蛐蛐素汁，从唐朝天宝年间开始啊，中国人就开始斗蟋蟀了。兴于宋，盛于明清，什么白牙青啊、白牙紫啊， 啊，垂青一线飞猪啊，铁蛋子啊，这都是北京知名的蟋蟀品种。目前人工繁殖技术的发展，使蟋蟀爱好者一年四季都能听到蛐蛐的叫声。不过呢，在深秋季节玩蛐蛐确实是北京人的一大爱好。那您知道北京人玩蛐蛐都有什么讲究吗？什么人才能算是玩蛐蛐的大家呢？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为您讲述北京人玩蛐蛐。据民俗专家宗启春先生的文章《北京人玩蛐蛐》中讲到，并非所有的北京人都玩蛐蛐，玩蛐蛐的只是北京人中的玩家。当然这两个读音了啊，有人说玩家，这个有人说是那个玩家，两种说法都对啊。这个因为什么写家玩家，这不都意思吗？写家就是作家呀。哎，玩家，玩家等于就是，其实就是专家那意思，玩成专家。这个玩家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地位。啊，逮上一两条蛐蛐搁在罐里养着，那不叫玩家。得是称得上玩家的，那是逮蛐蛐，那是第一步。啊，咱不能说是买去，那买不着好的。得逮去。逮蛐蛐那行不说逮，叫拿蛐蛐。过去拿蛐蛐呢要到北京郊区。据金寿申先生在《老北京的生活》里说，过去北京啊专有人从事逮蛐蛐卖蛐蛐的，立秋之前带上干粮到北京西山北山去拿蛐蛐，一走就是十来天。回来后呢拿到各庙会上去卖。玩蛐蛐的主啊到庙会上去拿就行了，当然不是白拿，得给钱。有名气有地位的玩家到时候呢有人把蛐蛐送府上去。真正的玩家拿蛐蛐啊，一拿就是一筐，一筐里装着十把，一把四十罐，每罐里装一条。那这蛐蛐不吝枝吝条，这条蛐蛐140条蛐蛐那就够玩一个秋天了。当然这140条不是全养起来，得挑选一番，头圆牙大腿须长茎粗毛糙势要强，这个标准都得符合。哎，符合的留着，不符合的啊，那就处理掉了。玩家们啊，也有自个儿到郊区去拿蛐蛐的。北京郊区有几个地方出蛐蛐，什么地方出蛐蛐呢？大概源于两条：一是那地方蛐蛐多好拿；二是那个地方蛐蛐善斗。先是到西山八大处，后来呢，永定河西边的云冈，据说云冈盆地坑的蛐蛐善斗，号称叫铁嘴钢牙。昌平十三陵一带的山区也是出蛐蛐的地方。到后来呢，北京附近没蛐蛐可拿了，只好到外地去买了。如今蛐蛐的产地呢，最讲究叫河北易县的，号称叫小益州。山东的也不错，最好的那是兖州地区宁阳的蛐蛐。拿了蛐蛐还得会养。养蛐蛐也有不少的讲究。养蛐蛐的器具呢，讲究的是蛐蛐罐。蛐蛐罐有瓷的也有陶的，最好的是用邓江泥烧制的，高15厘米左右，直径13厘米左右，厚近2厘米，要求是口大膛深，壁厚，上面还得有盖。现在谁手里要有百年以上的邓江泥蛐蛐罐，那可很值钱了。这种罐的优点不在它的外观，而是保温保湿性能好，适合蛐蛐在里边生存。而且新罐不是拿来就用，得先打底儿，用黄土、黑土、白灰按一定比例混合，然后垫在蛐蛐罐里。哎，为什么拿白灰？没白灰粘不住啊，白灰不是有碱性吗？等打完底儿，三合土干了，还得放水里泡，把碱性再泡出去，这才能用呢。打好的底儿啊，既不能掉，又不能碎。光有罐还不行，还得有啊水槽跟过笼。什么叫水槽？什么叫过笼？斗蛐蛐又有什么讲究？咱们呀，明天再说。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 北京。 北京的故事。 徐徐到来话北京，京腔京韵自得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又到了周末听相声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听的这段是完整的一段，跟动物有关，就是我跟王文林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表演的相声百兽图。 谢谢各位啊， 谢谢。 这个传统的相声， 对 啊，这叫百兽图。 是， 其实我们也说新相声，也说老相声， 没错 啊。我们最近还去了一趟新加坡， 哎， 在新加坡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对， 其实去之前我们大家都很忐忑，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啊， 啊， 语言都不成。 我们搞语言的语言不行， 北京话成，天津话成， 啊， 南方话成吗？ 也还凑合。 外语成吗？ 外语差点， 对不对啊？ 是， 就知道新加坡好像是说中国话的 啊。 咱们去了以后说这个，说人家能听懂吗？ 是， 说人家能乐吗？ 啊， 很忐忑。 没错，心里没底。 赶到了那新加坡机场了，下了飞机 啊， 所有这些人，何云伟、李菁、英宁、王磊、王文林 啊， 全傻。 没错， 所有的那个站牌， 嗯， 所有的指示牌， 嗯， 说明书， 嗯， 只要是有字儿的地方 啊， 就是英语， 那是人家国语了。 一打听，新加坡人现在英语是国语， 没错。 这怎么办？ 坏了， 这一帮人你连从机场到酒店都去不了， 没错， 是不是？ 是， 没人会英语啊。 啊，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他学问大呀， 哎，我说没关系，我来 啊。对， 你们不成， 是不成？ 没文化 啊， 我来。 对， 到边上 啊 ，taxi， 这干嘛？ 这姿势，国际捷滴打车，就这姿势。哎， 您这要劫持人家是怎么着？ 这打车嘛， 哦，捷滴， 捷滴嘛， 哦，是 taxi。 以后 啪，往这一停 啊， 我说说好了啊， 啊， 跟人说英语，我说 是， 说完之后我坐后座。 你干嘛坐后座？ 废话，我不给车钱。 这心眼都搁这上了。 拉开门 啊， 冲这司机 啊， 标准的英语啊。 啊 ，Can you speak Chinese？ 司机一听啊，当然了。哎，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费香， 哎， 你还真联系上了。 那可不是。 啊， 到了宾馆 啊， 得分呢，分房子呀。 是， 您住哪层，谁跟谁一屋。 对， 这不懂英语行吗？ 哎，还真是。 哎，大家的目光都到我身上了， 还得你来。 那可不是吗？ 那是。 我问那个前台服务人员 啊 ，Can you speak Chinese？ 啊，那个先生，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分好了 啊，对，没错， 对不对？ 是， 分完以后吃饭去 啊， 得吃点新加坡当地特产啊， 没错 啊。到那以后得点菜 啊， 新加坡这菜单缺德， 怎么 连图片都没有？ 是， 你有图片还能点这个点这个， 没错， 全是英文，后边那阿拉伯数字 看不明白， 你这怎么办？ 是， 我来呀， 没错，你学问大， 来，波一，波一，波一。Can you speak Chinese？ 没问题啊，哥们儿，鱼香肉丝，宫保鸡丁， 好， 兰州拉面，哎，都多好， 没错，都吃上了， 对不对 啊？ 演出大获成功， 对， 演完了以后了 啊 啊，我们顺宾馆到机场 啊， 打车也得我去呀， 那是 何云伟崇拜我， 哎呀， 徐老师要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没有你，我们就死到外边了。徐老师，你们真好啊。没想到你的英语水平啊，英语水平这么好，这么高，太好了。 这何云伟碎嘴子， 他不这风格吗？ 啊，是 他这风格呀。 啊， 哎呦，徐老师，你简直是我的偶像。徐老师，李菁上过大学 啊，没错。 李菁比较沉稳一点， 是 冷静 啊。 别夸他了，他他妈就会那一句。 李菁明白， 我一听就会一句 啊， 这话咱可不能落下。 是， 大家伙都跟我走。 怎么着？ 上外边 干嘛？ 看着我打车， 啊， 不是说我就会一句吗？ 啊， 你们听听我这句说的跟以前一样不一样？ 啊，可以听听。 都出来 啊！ 都一稀里呼噜来到外边，我说 taxi， 咔， 嗯， 车一停， 嗯， 一拉车门， 嗯 ，You can speak Chinese or English？ 人开车的一听， 啊 ，English？Why？ Why？ 啊，不是，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你滚。 他说这什么英语啊？ 不是，他当时说那个我就没记住啊，原文我复述不出来了。 哦， 是不是？ 那他说的什么意思啊？ 我要听明白了，不就记住了吗？ 您还是就会那一句啊， 就是不太成， 还真是 英语确实差一点， 差点。 那当时我要是上二外学习了，估计我英语就好点。 你这不是来进修来了吗？ 是不是？ 真是， 因为您知道我们学中文的嘛 啊， 北大 啊， 北大也不都是说当总理的、当大官的、当大作家的 啊， 也有说相声的， 对，还有卖肉的呢 啊，就是。哎呦，您在二外就别说这个了。是不是？ 嗯 啊，我们凭什么活着呢？ 啊， 平时也有办法。 没错， 拍电影 哦， 拍电视剧 啊，对， 靠这个。 是 我们有好朋友吗？ 没错， 何云伟、李菁 啊， 人家俩人是拍戏， 是 一有事就想起我来， 对他挺好。 哎，一有事就找我。 没错， 那个找徐德亮演一角色 啊， 啊行行，找他吧 啊， 我就去了。 是 我们吃饭都在一块儿。 那跟你特别好， 大家伙都看过那个什么电影报道什么的 啊， 大明星大腕儿在片场凑凑合合吃盒饭， 没准都一样， 对不对？ 全是盒饭， 全是盒饭呀、啊！我们一块儿、一点青菜 啊， 一个鸡腿儿、 那你就那就了不得了， 也就这样了。 对呀、 我每天我老跟李菁逗着玩儿 啊， 您想我一个鸡腿儿我不够啊。 啊，那是， 对不对？ 啊， 我说，哎，李菁、我说你看这鸡腿、这鸡腿多好玩啊！ 大鸡腿挺大的。 啊， 哎，你给我放下来，给你骨头来。 他也慢点，你也快点啊！ 怎么就开玩笑嘛？ 都剩骨头了， 一个月戏拍下来 啊， 李菁那脸跟刀条子似的。 本来就不胖， 他不好意思跟我说呀， 是 找何云伟去了 啊。 云伟啊，徐德亮他老抢我大鸡腿儿，你说这我吃不饱啊。何云伟听，别说了别说了，多丢人多丢人啊，你们俩人说相声抢大鸡腿儿，片场那么些人你们还抢大鸡腿儿，你们俩又挺有名的，你们俩都是大腕儿，对不对？你们大腕儿抢一大鸡腿儿，你们俩说相声为一鸡腿打起来，你们多丢人你们啊。 何云伟说这也是， 就是 你们俩要为一只鸡打起来还差不多。 什么老先生这是啊？ 不是你喂一鸡腿至于吗？ 就是那怎么办？我饿呀！没关系，没关系，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何云伟有什么办法？ 到晚上回宾馆 啊， 宾馆也有后厨， 是 俩人偷偷的进后厨。 哦， 何云伟做饭还不错， 好啊， 还做了一锅疙瘩汤。 哦， 嗯， 嘿， 来，那个拿一塑料袋， 哎， 李菁拿一塑料袋 啊， 疙瘩汤倒塑料袋里 啊。 这干嘛呀？ 啊， 别废话 啊！ 等会儿没完呢 啊！ 加点盐， 好， 加点糖 啊， 加点醋， 行， 酱油， 哎， 臭豆腐， 这啊， 酱豆腐 啊， 韭菜花，你这要干嘛呀？来来，拌拌，搅拌，搅拌，和了，别拌，和了 啊！ 李菁拿着勺在那儿拌这些东西。干嘛呀这是 啊， 你看这像什么，你看这像什么，获得了。李菁一瞧，这像兔的呀。就这主意，就是这主意。 什么主意啊？ 你偷偷的把这东西带在身边 啊， 明天咱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啊，吃盒饭的时候， 嗯， 我把徐德亮调出去， 哦， 把他调出去，你把这些东西撒桌上 啊， 等回来他准以为你吐了 啊。 哎，我过去拿勺，我崴起来就吃， 嗯， 准把他恶心死。他一恶心，他那鸡腿也是你的。 这主意不错， 哎，这主意真好， 好， 来来来，再加点西红柿， 哎， 加点香菜。行了，行了，行了，行，我不吃香菜，我不吃香菜，这是挺好的了 啊 啊，带起来吧 啊。 第二天 啊， 我们仨人一块儿吃盒饭。 是 我刚要吃 啊， 何云伟、徐德亮都出来跟你说事儿。 哦， 跟你说事儿吧，人家明星 啊， 不让吃饭 啊， 到外边怎么了 啊？ 你那戏那感情不对啊？ 啊， 那戏你说这戏的事儿，咱下午再说，先吃饭行不行？ 啊 啊，也行，回去吧。 你还挺识劝的你啊。等我回屋一瞧，这桌上这是一炸摊呐！哎呦，给我恶心的。何云伟过去拿起勺，好吃。哎呦，给我恶心的呀！他还吃呢。甜。 哎呀， 香菜，咱不是没搁香菜吗？ 啊。 李菁打身后边拿出一塑料袋来。 啊。 我刚才真吐了， 真吐了。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啊！ 谢谢， 这个也是一个笑话， 是 小笑话，反正也挺好 啊， 也挺好。为什么呢？把李菁和何云伟这俩人物这个人性给刻画出来了。 你这人性也暴露了。 我们关系都不错啊， 好， 尤其王先生 啊， 说别人不合适，还是说王先生？ 说我， 王先生确实 我 人很好， 还行， 而且有很多的知识。 哎，这个我经常学习啊。 哎，可不是咱们课本上学的知识， 对，社会知识， 社会知识， 没错， 还有一些个挣钱的知识。 哎，没错， 您比方说 啊， 现在大家伙有点钱 啊， 这钱怎么办能不贬值，您不知道。 没错， 哪本书上也没有。 对，没错， 网上写的那个都瞎说， 这就看经验了， 对不对？ 没错， 你说投资黄金， 黄金那现在 黄金$1,800一盎司，懂什么叫盎司吗？ 盎司， 美国大碗盎司。 盎司是大碗。 哎，反正那大概提这意思。 哦哦， 知道吗？ 是。 股票也不成啊。 是股票也不成。 投资房地产。 啊，那不行了。 现在北京的房子3万-4万一平米。 对。 这点钱干嘛能够保值增值？ 那你说说应该怎么办？ 买活物。 活物。 哎。 什么活物？ 鸟啊。 买鸟， 买鸟啊！ 啊，是啊， 老北京最讲养鸟， 没错。 这一个鸟，比方说画眉啊、百灵啊、鹦鹉啊， 啊， 它不都能学叫唤吗？ 是啊， 能学人说话吗？ 啊， 训练它学13种叫唤，这叫13套， 这就值钱了。 这鸟要会13套，10万-20万往外卖。 哎呦，那这赚大发了。 那当然了， 你买只鸟才多少钱？ 不可有一样 啊， 可不能脏口。 怎么叫脏口啊？ 你比方学猫叫 啊， 这13套之内 啊， 学狗叫、 啊、 这叫脏口， 哦，这就不行了。 哎，旁边老有一狗，这鸟学会狗叫了，麻烦了。 哎呦， 一分不值， 这脏口了。 哎，过去来说摔死，现在来说抖绳一放生，这样了， 这就赔了。 对呀、啊， 哎呀， 其实您呢，这个知识还差一点。 我是 他儿子。 啊，是 他儿子，这种知识太强了。 哎呀，他因为这赚不少钱。 就是我们一块长起来的， 没错。 对，他儿子 啊， 王小秃， 哎， 那孩子特别。 您、哎、等会儿，我儿子不叫王小秃。 哦，不是亲生儿子。 是亲生那儿子 啊， 他不叫王小秃， 不是那叫什么呀？ 叫王小亮 啊。什么人这是啊？反正就说这意思 啊是 意思，我们一块儿从小长大、 啊，没错。 人那孩子就靠倒腾鸟、倒腾猫、倒腾狗 赚钱了， 挣好些钱。 是， 那上回嘛，他儿子王小秃 啊， 买了一只大鹦鹉， 嘿，那可不错， 金刚鹦鹉，2尺多长， 是 浑身湛青碧绿 啊， 红嘴瓣，哥俩小眼睛 好看， 有一个那不锈钢的大架子， 是 俩景泰蓝的那个小鸟食罐 啊， 呵，多少钱？ 呵 啊， 那值钱了， 4块多钱啊！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不够一趟煎饼果子钱 啊！ 4块多钱买一大鹦鹉 啊， 怎么那么便宜啊？ 这鹦鹉脏口了，人家不要了，您儿子买过来，把这脏口去掉，再训练它十分。 你脏口也不能说4块多钱买一大鹦鹉啊。 他不，但是他脏得太厉害了。 怎么脏得太厉害啊？ 嗨，这个鸟是头年咱们北京抄天上人间的时候打里边抄出来的一个鸟。 那这脏得够呛 啊。那贫着呢。 是吗？ 啊，特好说。 哦 啊，那个那儿子把他挂在那屋里 啊， 大客厅挂在屋里， 是 去弄点鸟食去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